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？你要的是崇拜，并不是谁的爱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穿上忧愁都一件复一件，一周又一周都经过，谁在人群中总低着头做梦。城市的呼吸里穿过游走， 曾经有一双眼曾迷惘过，曾经有梦远别曾以为了解放手。 我知道你会在那一头，我们将在对的那一秒碰头，下一站的出口有人等我，有人等下一站的出口，你等着我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尽力犯的错，又把我变成

会克服一切，在我心中，你永远。

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真切切。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